众生术数为全，时间为一，一即系全，全即系一。呢个世界万物并行嘅道理。原汁原味第二季正式开始。 我哋翻嚟啊！第二粒，第二粒星， 第一粒十，第二节， 第二节啫，唔系第二粒星，系OK 嗱咁样。我哋依家就开始讲嚟紧呢一个逆行啦。 系 呢一粒系咩星咧？ 嗱，首先讲系讲木星先，点解咧？因为木星咧喺4月11日到8月11日嘅时候就会将会逆行。 喂，开始咗？ 系开始咗噶啦。 开始哦 ，OK。 嗱，咁木星咧本身就唔系一啲咩，系吉星嚟嘅。木星就是幸运，是瑞星好事，代表乐观、进取、有智慧和宗教哲学相关的东西、就算它逆行呢都没什么大影响、是最怕它刚才正我刚才说的、有形的角度，即大概跟其他星体产生90度的时候了。因为90度是为什么90度，就是譬如木星然后再跟譬如火星两粒星两个再拉直线拉回同心圆的时候，如果咁啱正正45度、90度、135度的时候，或者成180度，呢啲我哋叫唔好的度数。 哦，有分嘅。 有分四啊，九十度系叫正型， 正型 型型个双型嘅。 双 型。咁、你四啊五就系半型啦。咁你135都系半型嘅，因为你系九十再加45嘛。咁然后180就正对冲啦。 嗯。 通常呢啲都唔係好事嘅。 哇！咁好嘅係咩角度咧？ 好嘅，譬如有 多唔多嘅、即係其實佢哋係 都有 平均的 平均嘅 平均嘅 OK。 好嘅，譬如你零度兩粒星搭埋相合， 即係搭埋 或者係可能過少少啦，即係大概係加減8度， 8度 係啦，即係-8度、8度，我哋都係叫相合個範圍。然後譬如有60度，跟住有120度，係啦， 但是你们要即作为一个占星师啦，你要知道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些资料是一路之前传下来的，还是怎样来的呢？这一样东西这一门学问究竟是怎 样？那是传下来的，因为你占星，如果你讲历史最早就是阿拉伯占星学。 阿拉伯 是阿拉伯占星术、okay。 印度也有它的占星术，中国也有它的占星术。 啊，是是 七正四余啦，咁之前讲过，咁其实同一样嘢嚟，即系大家唔同地方发展，咁佢度数就去到应该可能去欧洲嘅时候，中世纪可能传教士会再 detail 去，因为佢文化开始兴起啦嘛，啲人会有咩望远镜，开始用望远镜嘅时候会望天啊 ，keep 框嘅时候，会再刻意 detail 去计 ，OK 个度数嗰日点会发生咩事，然后再睇翻哦边粒星同边粒星有咩关系咁样，然后嗰阵时真系攞纸攞笔去画出嚟噶啦。 哇 ，OK。 然后会背上会有条 formula 出嚟，到而家你上网 check 都 check 到嘅。咁、就算俾你 check 到，可能你未必识睇咁解嘅啫。 系因为呢一个真系好深嘅一门学问，好似你话斋啦，好唔同地方都有佢自己所谓嘅占星学啦、因为我之前都访问一个人喺香港嘅，咁佢都话佢有去学印度占星学嘅。咁、我之前即系同我一齐做节目嘅阿哥伦，咁佢。西洋占星术又有去学啦，跟住佢自己本身七正四余嘅，咁、都即系佢都有讲过话，佢哋我准确个成数咧，其实都系西洋嘅占星学系准啲。 因为西洋占星学就比较接近现代啲啦。 系 你七正四余，佢始终都系比较近古嗰套，唔系话佢准系都准嘅，其实 系 即系因为历史上嘅问题，咁冇办法，佢好多譬如个。譬如咩角宿啊，啲幾多度啲，佢冇辦法再重新更正。 哦。 咁所以而家我學呢一派七星術，將舊嘅同新嘅西洋占星佢兩個混合埋一齊。 哦，撈埋嘅。 撈埋，因為其實你，譬如佢七正四講嘅瑞星，就等於你西洋占星術嘅木星，就咁樣啫。其實同即係個名唔同咗，同一樣嘢嚟嘅啫。然後你可能會夾翻譬如24生咁，你睇落去咁先，就再另外一件事咁樣。 嗯。Okay。是好神，好嘅。嗱，我哋入翻正题。 咁头先讲木星就代表吉星啦，系好事嘅。咁就算逆走，贵人归来，好事嘅。咁今年佢都徘徊极，都仲响人马座。 哦。 咁人马就代表譬如 多才多艺啊，好旅行啊，又预言天分富想象力，咁就亦都代表法律啊、哲学啊、宗教啊、国外 出入口贸易嘅方面啦。嗱，呢样可能小心啊。高等教育写作广告嗰边啦，如果你吉星冇刑寿，咁呢好事。咁万一你双刑寿，咁就出咗问题。双刑嘅时候就会出咗，譬如不安分啊、浮夸啊、善变啊、漂泊不定、不善交际嘅时候。 咩叫双刑先？以防万一 中 唔 九十度， 九十度 同其他星同其他星体产生九十度， 同其他星体 产生90度。因为你双刑唔系净系自己粒星，譬如你可能系如果你落命盘，你自己本身出世嗰、那个命盘上面嗰粒星，再加埋当年今年嘅流年星。產生度數都叫相應。如果譬如冇嘅，譬如我就係想知今年發生咩事嘅時候，咁譬如我想知今二十號發生咩情況，咁我就開個盤睇今日二十號木星會同其他咩星體產生九十度角，或者產生一百八十度，或者產生四十五度角嘅問題啦。咁就會相應。吉星同空星相應就空上加空，咁吉星同吉星相應嘅時候，咁啊吉星利率會減少。 明白。 係啦。 哇！ 系好复杂， 唔系好，唔系好彩。第一粒系吉啫， 系， 但系打落唔系空，系咪有粒吉嚟埋尾咧？边个埋单？ 水星埋单， 咁算系空定吉？ 水星其实都算吉， 都算吉， 系 系 水星好事，因为水星系代表沟通、智慧、旅行啊、贸易啊、短途旅行咁嗰啲嘢，好事嚟嘅其实。咁系啦，咁佢冇咁冇咁冲动，最多可能系影响你思维嘅啫。 思维，真系可能俾人影响咯，真系。我听你一集节目影响好多次。O K， 嗱，咁即系以你嘅觉得啦，咁呢个四月十一号开始， 系啦， 到五月几啊嘛， 唔系去到八月十一， 去到八月十一，咁佢一个行星逆转，同时间其他行星都可以逆转嘅，咁都会有影响嘅， 都会有影响。 系， 咁所以呢个系要譬如 detail 刻意去查啦。咁而家因為我哋講緊逐粒逐粒升去，咁所以我就唔會即係唔會咁刻意 detail 去睇下你幾時幾日同邊粒星產生角度，因為好好長好複雜嘅工作。 同埋我哋好難講係一啲個人嘅嘢啦，因為呢啲所謂嘅行星逆行會影響好多，譬如話國家大事啊，或者影響啲好似你普通一個個人生活上嘅嘢啊，都會影響噶嘛。但係我哋好難話。逐個聽眾解釋啦，係咪先？我哋講下啲大事會係點咧？ 大事你譬如睇翻咩地方啦？咁假設譬如我之前就攞咗三藩市嘅今日嘅度數。 哦， 係 今日嘅度數， 即係我攞咗大概晏晝五點鐘個盤嚟開。係攞落先。 依家 即刻有盤， 唔好講少。 朝頭早八點鐘。 朝頭早八點鐘 係。朝头早八点钟嘅时候，木星就同金星相迎啦。 哦，即系已经系有个九 廿度，有九廿度啦，但不过佢唔系正正九廿度， 唔系正正九廿度， 有少少开始接近，一条线佢星盘上面条线系虚线嚟嘅，唔系实线嚟嘅。 OK， 系。 咁因为金星走嘅速度走得比较快， 系。 咁所以咧，其实所以佢应验或者系中嘅时间其实比较短啲。 嗯 ，OK。 咁木金相迎嘅时候，咁譬如钱财上会出问题啦。 嗯， 金星因为我哋代表钱啊、金融啦。咁当然你净系金木相迎嘅时候，你睇翻咩地方？我头先我讲呢个三环市嘅时候，譬如金木相迎嘅时候会失财失意啦。 失财失意 系啦， 三环市 喺三环市上面啦。 系已经失咗成几廿年，并不惊喜，亦不惊奇。系，但系你话佢嗰个失财失意系。所以是金融市場啊、股票市場啊， 呢個佢冇話冇 exact detail， 佢只係想話 OK， 你整體嘅人，咁你睇翻個角度啦。譬如嗱，你三萬市而家係處於第十一宮、第七宮，木星喺第七宮相迎時候，第七宮即係代表講緊你配偶啦，或者係講緊你 partner 啦。 OK， 即係如果你拍拖嘅，即係可能你結咗婚嘅，即係你老婆、即係你女朋友，或者工作上面嘅 partner， 佢可能唔見錢。 OK， 係 佢可能會個心情唔好。 但系唔系讲自己嘅，讲对方。唔系 讲对方，因为第七宫嘅夫妻宫。 O K， 嗱，如果系以三环市嚟讲嘅话，咁佢嘅对方系边个咧？ 佢嘅对方要睇翻，譬如如果你用政府睇政府，譬如可能佢有咩项project 系同人哋合作紧嘅。 好多啊，大佬。 系啊，咁佢哋咪会出问题咯。咁 系对方出问题。 对方唔系即系三环市自己个角度睇对方，对方会出问题。Okay。 咁如果你引申個人最簡單將來睇，譬如引申個人就你嘅另外一半出問題咯。 O K。 咁然後 就係金錢上啦。 金錢上啦。咁譬如落到去第十一宮嘅時候，福德宮，福德宮咪講緊福氣啊、運氣啊咁嗰啲啦。 O K。 即係福運氣會比較差少少啊，可能會 倒霉 倒霉啲啦。 係。 咁然後譬如再睇翻佢有咩神煞星啊咁樣咯。譬如有每日嘅神煞星，有每年係啦，所以呢度有一個 detail 嘅嘢。咁你譬如再落埋嗰個鐘頭添啊，係 個鐘頭 添。係，譬如嗰個一個時辰裏面十二個宮拍落去。 但係你依家講緊嘅呢一個成個 time period 係四個月喎，你由四月一號去到八月喎，大佬。 所以佢係木星喺射手座就固定不變。 係。 咁然後睇翻，因為個宮位第一宮到十二宮，佢每個鐘頭每個時辰會走一走嘅，所以你 exact detail 可能會講咩嘢就比較難講。如果粗略大概嚟講，就會跟翻人馬座所代表嘅事情發生。 OK， 咁譬如哲學啦、宗教上面啦，進出口會出問題咯。 嗯， 如果真係逆撞正逆搞到嘅時候，咁我譬如我哋大家對上啦，就譬如法國嗰個聖母教堂著咗火啦， 都系唔關 李志安事嘅，唔關李 志安事，好細聲講。 所以嚟緊今年，如嚟緊呢幾個月，如果撞正，譬如撞正天王星同木星相應嘅時候，咁有可能真係代表咗貿易上有出問題嘅，或者係水星同水星相應嘅時候，進出口會出問題，咁又可能代表中國同美國嘅關稅又攋開嘢，或者美國又唔知整啲咩關稅同外國籌籌緊巴閉。 Donald Trump 喎，大佬。 咁或者可能咁啱撞正。美国脱欧事件又有一个波折啦， 都会有牵涉好多嘢啦。 嗰一日会更加比较影响啲。 嗰一日 系嗰一日，一形系影响嗰一日。 OK， 明白。嗱，我哋去到呢度咧，因为啲国家大事咧，大家需要多啲时间沉淀。 系， 我哋讲下先。 下先， 好惊我哋而家惊我。 啊！神秘之啊，要賣廣告啊！我哋咁多年都冇賣廣告喎。 係啊，我計起上嚟應該十幾年㗎啦，已經 由我好後生嘅時候識你，到而家即係一個老人家啦。咁時間幾長咧？真 係啊，時間好長啊！香港都變咗好多咧。 係啊，香港變好多啊！點解突然間咁大咁大咁？ 唔係我哋與時並進啊嘛。 與時並進 ，OK。係 成個神秘之嘢，我記得喺初十年前嗰時間咧。其實都是你提出了話係要搞神秘之夜的時候咧，基本上咧喺嗰時咧，成個嗰個傳媒界咧都其實有啲避忌嘅，對於啲題材。咁啊，而家唔係啦，而家就雨後春筍咁樣。 係啊，而家今時係今日百無禁忌啊嘛。 係啊，咁樣就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 咁之所以要拍呢個咧，就好簡單啫，就即係想大家睇神秘之夜。 嗯， 喺神秘之夜之餘咧，仲要係課金。 是 啊，即系越快啊！ 咁我都相信咁样嘅一个好，即系一个好好嘅支持嘅。咁啊，而且我哋神秘之夜咧，我觉得即系同阿台长嘅合作嘅咁多年里面咧，我都觉得有一样嘢系有个心得喺度嘅。因为阿台长咧，你本身咧即系对嗰个叫做系时事嘅敏感，咁啊就嚟令到呢个神秘之夜嘅节目咧里面咧。就有個嗰個時間性好緊要嘅，即係所以我哋咧每次咧都係盡量都係 live 咁嚟去錄咧，嗰個因由咧呢個都係一樣係咁嘅因由。咁啊做料即係揾資料嚟講咧，我又好佩服你嘅嚇，因為咧你又做到流鼻血，我就係星期四、星期五咧接收，做乜嘢咁樣嘅？呢個就係我同佢合作嘅方式。 你錯矛咗料嘛，一撳就係出噶嘛。 唔係咁啊，咁我都係要有做嘢噶啦。咁啊，如果唔係咁啊，你要真係要俾錢我哋噶嘛。佢最主要係咁樣嘅。我覺得台長佢做嗰度咧，即係盡量有好多咧能夠揾到嘅料咧，都歸納同埋分析咗之後，然後喺呢個節目嘅題。咁而我咧就係多數咧，即系咧攞到呢個題目嗰陣咧，咁我咧即係江湖裡面咧有啲咩物傳，有啲秘密，或者咧佢都未曾入到大學嘅，未曾係上咗變成一個文獻級嘅嗰啲料咧，覺得唔好嘥嗰啲咧，咁我咧就盡量揾嗰啲，咁我同佢呢個合作咧。九成是他，一成是我，但是都是夾埋即係十全十美噶嘛先。 我諗一句，好啦，今日嗱，頭先你提到咧就神秘即係通常咧 live 啦，咁我睇下試下， 玩一兩次咧，就聽下現即係啲觀眾打嚟 嘅質問啊， 質問係嘛？我等我哋兩個即時出醜啊 ！OK， 即問即答， 係即問即答啊！如果答唔到就出醜啦， 係啊，一定會出醜嘅。 好啦，咁啊，鋪毛到此為止啊，因為跟住有節目聽嘅。 之後咧，我睇咗第二次啦，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嘅。但係我有一位一樣嘢，第一次同第二次同一個感覺就係話咧 ，Captain Marvel 呢套戲裡面咧係完全係大 care 啡，大家同唔同意咧？ 都、哦、係。 废，你仲未有废嘅，真系佢 过镜咩？ 佢真系出嚟做啲唔等使嘅嘢咯，即系佢最做得最好嘅就系佢带翻 Iron Man 翻地球系咁多啫。 系啦，喂，其实咧我又讲翻，其实套戏咧，当初我睇嗰阵时咧，即系我睇个 trailer 嗰时咧，佢个 trailer 系比较系，因为你知 Marvel 啲戏咧系好多系成日玩烂 gag 噶嘛，系玩烂 gag 系好开心嘅， 尤其是。Captain Marvel 係成日玩爛 gag 爛 gag 噶嘛，即係我 expect 呢套戲唔會玩爛 gag， 即係個 trailer 會俾你覺得係好 dark 好黑暗，因為 好 blue 好 blue 嘅，因為死全個地球死咗一半人啊嘛，個全個宇宙。但係佢出嚟嘅到咗開頭嗰一個鐘之後就開始又玩翻爛 gag 喎，係咪啊？ 少少。 佢有 Ant-Man 喺度就好似 有 Ant-Man 同埋 Rocket 喺度， 同埋Spider-Man 係啦。咁啊，講翻呢個頭先又講翻漫畫啦 ，Captain Marvel 啦。其實咧 ，Captain Marvel 呢、這個佢選角咧，其實今次咧 ，Marvel 係賴嘢嘅，因為出面好多觀眾啦係唔中意呢個女主角係做呢個 Captain Marvel， 或者佢嗰、那個佢咁多套MCU 電影入面咧 ，Captain Marvel 呢套係比較弱啲嘅。大家同唔同意咧？ 但係其實啊，杜麗莎咧。佢係金像提名嘅，佢兩年前嗰套斗室咧 ，The Room 咧，就講佢俾人禁固咗喺一個密室嗰度咧，跟住同個女即係爭咗女喺度長大，即係佢係有演技，佢嗰種演技就俾我感覺到就好似嗰陣時Jennifer Lawrence。做第一套戲嗰個咩骨中罪咧，嚇、個咩 Winter Spoon 嗰種演技嚟嘅，即係我諗佢呢一種演員咧，做嗰啲低成本嘅獨立電影咧， 比較好啲， 就比較好啲， 係， 因為比較成套戲骨中罪就係影一間屋嘅，或者影一條河嘅，係，佢另外斗室嗰度係影一間密室嘅，即係嗰種戲， 但 係發揮到， 你如果俾佢去到大片之類或者 Captain Marvel 咧，可能佢會擔唔到嗰個套戲啊。所以變咗就係呢個題外話咧，其實咧傳聞咧喺呢個 Marvel 電影入面咧，好多演員咧同佢有不和嘅。 哦，係 啊，係啊。但係最緊要一樣嘢，我就想講話咧， 原因係佢覺得佢自己演技勁啲啊，定係咩？ 唔知係乜嘢啦。總之有啲演員係唔係咁中意佢啦。同埋你睇到最緊要一樣嘢就呢個就係事實上咧，呢個係五月頭咧，當呢套戲《Captain Marvel》出咗之後咧。Captain Marvel 咧本身有自己一套漫畫嘅，嗱，我 show 俾阿新烈睇啦。Captain Marvel 有一套漫畫嘅 ，OK， 就講 Captain Marvel 呢個係個電影嘅封面啦。佢大鑊啊！佢呢個漫畫一出咧，一出到第五期啦，佢銷量狂跌啊！佢銷量狂跌啊！佢係講話因為 係呢個調轉喎，呢個漫畫係調轉係戲出咗之後先出漫畫 嘅。係，咁佢冇所謂嘅，佢成日都出噶啦。戲之前又出或者戲之後都出，佢成日都 reboot 嘅。咁佢就話咧，呢套漫畫咧喺五月一號出到第三期嘅時候咧，係全我諗係全球性或者全國性咧，只係得32,282本。咁啊，三萬 少 係啊，因為佢呢個咩概念咧？三萬其實咧就話咧，佢係比第一期咧跌咗72%。 哦、第一期大家新市坑都要試人買買啊創穩號啊， 第二期咧就跌咗20%。所以話佢呢個佢而家 Marvel 就講話佢呢本漫畫咧，佢可能出到第五期或者之後就斬腰，佢唔再出啦。 腰斬啊，真 係。係啊，係即係腰斬啦。所以係所以我覺得我睇翻呢度咁多套21套戲啦，其實我之前都覺得呢套戲 OK 嘅，但係後屘睇翻所有呢套戲。 我覺得係 OK 嘅，我入場睇，我覺得娛樂性係可能因為我未入場之前啲人少得太勁， 唔係因為可能咧 負評太勁。 我唔知 Andy 有冇睇啦，但係佢呢套戲其實佢一去到落翻地球之後咧， 係俾阿 Samuel L. Jackson 搶嗰啲鏡嘅， 只貓，只貓搶嘅鏡。 係咯，只貓又係 Samuel L. Jackson， 喂，佢真係老氣骨啊嘛，大佬，阿戴眼佬真係唔係流噶嘛，佢真係佢一落到地，佢搶好多戲，一 Captain Marvel 有一半嘅戲份都佢落咗啊呢個 Nick Fury 度啊嘛。 係，其實我覺得係專，我覺得佢專登嘅。 係咯， 即係佢知道嗰個係可能擔唔起咧，專登加嗰個。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 係咯。 係嘅，如果睇翻 Marvel 以前啲戲咧，佢係咁噶，佢 有個下巴位啊。 單拖嗰啲戲咧，佢一定會打翻兩棵葱啊，或者打翻其他。 即係好似 Spiderman 咧 ，Spiderman 又放翻 Iron Man 落去 咁樣咧，佢就會打翻黑寡婦同埋 Nick Fury。 係啦，咁啊大家覺得呢套戲入邊咧，其實咧入邊咧有好多。即係好多嗰啲緊張或者係高潮咧，但如果你大家未睇到之前未睇過 Marvel 啲戲咧，即係普通嘅觀眾去睇咧，你會 pick up 唔到，唔知佢發生咩事。譬如大家覺得，譬如 Captain America 攞咗雷神個錘，嗰個係一個高潮嚟嘅喎。 哦，係嗰、那個高潮。 係啊，嗰、那個就真係大家會覺得係即係。之前都有啲聲笑話 Captain America 可以係 worthy 可以攞到個取嘅，咁啊今次真係俾佢攞到啦。 歐台嗰陣時佢哋開 party 嗰陣時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雷神幾驚佢樣。 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阿雷神頭先我講翻啦，雷神喺呢套戲入邊大家覺得點咧？ 好多人話覺得。 我覺得少偉，少偉 好似唔係咁好，但其實我覺得咧，佢已經係再成長咗啊。 嗯，係啊， 啲人話佢肥曬啊，大佬啊，我啲講得搞笑嘅，因為佢一路即係佢自從第三集開始已經係將佢想營造到係一個會搞笑嘅角色嚟㗎嘛。 係， 但其實 半收山。 呢個咧，佢。最尾大戰嗰時咧，佢咪著翻套甲嘅， 起曬嚟翻。 留意到佢前面嗰扎須，即係前面嗰扎須咧，係扎埋邊㗎。係 啊，真係 佢基本上係真係變翻好似維京人同埋或者係北歐神話入邊嗰啲神咧，嗰啲變翻一個神嘅氣勢喺度咯。 係，因為咧第三集入邊咧，阿雷神嘅老豆即係 Anthony Hopkins 做個 Odin 咧。就話咧，佢臨死之前就話坐喺挪威度話呢個亦都好一個地方，第時佢嗰個 Asgard 嗰個國度都可以喺呢度選址重新建立翻自己一個國家嘛。 嗯， 係 啦。咁但係頭先咧，普遍嘅觀眾嗰個反應就覺得雷神就唔係咁，即係嗰個形象唔係咁好，大又大肚又盛啦，係嘛？ 係。 同埋我覺得雷神入邊咧。其實你講個雷神咧，入邊除咗雷神之外咧，變形合衣咧都有好大嘅改變，大家覺唔覺得？ 係。 其實我覺得整體上，我覺得傻傻 咗，係咯。我覺得佢 係咯，即係其實咧，大家唔會覺得咧，阿變形合衣咧，佢嗰個角色入邊咧，轉變咗去咗呢個 X-Men 裏面咧，有其中一個角色咧，又係好相似嘅，就係嗰個 The Beast。係啦 ，The Beast。The Beast 入邊咧，又係一個 Professor 角色，比較。做幕後或者智囊嘅角色，係啦。咁啊，而家雷神，而家呢個變形合衣咧，嗰、那個戾氣減少咗， 嗯， 就做咗幕後，做咗智囊博士的角色，係嘛？係， 呢個係真嘅。 係啦，咁即係所以變咗佢嗰個心態轉變咗，因為當時大家可能變形合衣大之前嗰、那個識咗啲角色咧，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比較叫英文叫做咧叫 tragic hero。Tragic hero， 即係話咧，佢唔可以接受咗自己係一個變合，因為佢戾氣太重啦。 嗯， 但係佢今戲就開始接受翻自己嗰個身份啦。 嗯， 佢身份嘅認同，所以佢可以咧隨時變咗起變合，依可以周街走，可以著衫同人影相，係咪啊？ 嗯，係啊， 佢融合咗佢自己，佢有翻人嘅智慧，跟住有翻哭嘅力量。 係咯，但哭嘅力量可能就少咗啦。但係呢套戲咧，嗰、那個導演就話咧，阿 Hope 咧嗰隻手咧，嗰隻右應該係右手係嘛？右手咧， 右手 係右手，可能咧佢暫時係佢已經暫時係廢咗，唔用得住噶啦，所以變咗咧， 即係我都有睇佢啲單新聞，佢就話嗰次拋完手指之後就唔再用，即係唔用得噶啦嘛，佢隻手 係佢隻手就唔用得噶啦，係啦， 咁啊變咗咧，佢真係做咗個幕後智王嘅角色。咁啊，佢同阿雷神有一個共通點，就係話咧，大家嗰個心態改變咗，係嘛？因為雷神之前咧，佢係王子嚟噶嘛，係嘛？佢係一個要承擔一個好背後一個國家要保護要承擔，做唔翻自己噶嘛。 嗯 嗯。咁啊變咗喺第三集開始有啲轉變。阿新，你有冇睇第三集雷神？ 第三集其實我都係冇睇。 O、okay, K， 但係阿 Andy 又 我有睇，我有睇。 其實雷神第三集好睇噶 ，Andy 要睇嘅。 好嘅， 系好睇我 新年睇 嘅第三集， 系第三集正嘅，第三集正嘅， 系 即系开始就有翻自己嘅，好似头先阿 Andy 讲有翻自己嘅性格出嚟，有少搞笑啦嘅角色，变咗观众开始接受佢啦。 系因为嗱，其实我本身咧，我自己本身佢哋咁多入边，我系即系几中意雷神嘅，即系咧好多人咧就话雷神咧第一二集咧觉得佢即系唔夠好睇啊！佢得個樣啊，但係其實一路都係嘅。佢一開始佢係演到咧，佢嗰種王子嘅風範啦，好似係。係。跟住佢有，即係佢有嗰啲衝動喺度嘅。但係咧，佢如果要係有温柔咧，佢可以有温柔喎。其實 係係，同埋咧其實雷神第二集咧係俾好多MCU 嘅 fans 咧係評為係咁多套戲有一套裡面係最差嗰套。 咁嘅事， 我自己本身唔系咁中意个古仔，但我其实觉得入边嗰啲嘢系都几正，刻画佢自己本身嘅嘢系几正嘅。 但因为你雷神咧，其实咧比较系受女性观众欢迎啦，男性观众就话呢条有咩料啊咁啦，系咪啊？ 讲嗰啲系葡萄啫，因为我真系几中意雷神佢套戏入边咧，佢嗰啲嗰啲场景啊。尤其是阿 Oscar 嗰即係啲景啊，嗰啲真係做得好靚，係好有神話入邊嗰種。 係啊，但係你知唔知個 Oscar 嗰個佢嗰個國咧，佢嗰個成個國家咧，佢嗰個係 base 喺個隕石上面嘅，喺個隕石上面嘅。但係同埋咧，你講開雷神咧，其實咧呢套戲咧 Endgame 有啲嘢可以搏一搏嘅，因為咧上一集雷神咧，佢喺嗰個侏儒星啊，叫做呢、這個。Etri 裏面咧，個侏儒星裏面，佢鑄造嗰、那個佢新嘅兵器叫做 Stormbreaker， 係嗰個斧頭啊嘛。 係， 其實嗰個斧頭咧係勁過嗰個鎚嘅個能力。點解咧？因為大家知唔知道佢阿雷神喺侏儒星鑄造嗰個鎚之後咧，佢點落翻嚟地球啊？ 佢嗰個係闖唔條嚟㗎嘛？ 係啦，佢個 Stormbreaker 亦都可以做嗰、那個，可以打開嗰個 Bifrost 嗰個彩虹橋嘅，有、那個能力㗎。所以佢一即刻可以彈落嚟地球啊嘛。佢未同阿 Groot 同埋 Rocket 啊嘛。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佢嗰個 Stormbreaker 咧係嗰個能力係強過呢、這個佢嗰個彩嘅。 啊，美索拉 係咯。咁咧，但其實咧有啲戲迷就駁翻啦，因為譬如開頭嗰場咧，咪阿 Tony Stark 就翻唔到喺個宇宙翻唔到落地地球噶嘛？ 嗯， 哦，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根本阿雷神可以用嗰個錘 打 翻去揾翻去，去揾翻去。大家記唔記得咧？喺上一集 Infinity War 入邊咧，開頭嗰幕啊嗰、那個 Asgard 哭翻落去嗰度， 係 Asgard 嗰個守護神 Hamdor 咧，咪可以用隻手嘅打開嗰個彩虹橋 Bifrost 嘅。就即刻可以送到佢啊嘛！咁其實同一原理，阿雷神可以用嗰個 Stormbreaker， 又可以自己送自己去揾翻阿 Iron Man， 跟住送翻嚟得嘅喎。其實如果原理係可以 basic 可以咁嘅，係咪先？大家覺得 邏輯上係 係嘅，但係如果佢咁樣做嘅話咧，咁啊 Captain Marvel 就冇得演㗎啦。佢最都係咗最重要嘅做咗嗰樣嘢，就係、是、最有用嗰樣嘢 即係俾啲戲啊 ，Captain Marvel 去演，同埋佢成套戲咧，呢套戲咧就係出咗15分鐘啫。 係啊，如果阿雷神真係用嗰個嘢送翻啊 Iron Man 嘅話，咁就真 係咁套戲咪短咗半個鐘頭。 唔係，所以我就要講呢樣嘢，因為好多觀眾可能都唔記得咗上一集，佢係可以嗰個 Stormbreaker 咧可以打開嗰個彩虹橋 Bifrost 咧，嚟可以自由去。其實有少少係似嗰個 Space Stone 嘅，係啦。咁啊，講翻頭先你講翻阿 Thanos 啦，呢個大佬啦，佢今集裏面咧， 其實佢嗰個武器都好乸勁喎。 系 攞 嗰 个双 戒刀啊！ 屌阿星，我叫佢系一把大嘅剑尺。 OK， 都系。 系啦，咁啊， 即系话识用嗰啲。 呢套戏嗰个 end game 嗰、那个director 就讲咧，话咧，佢冇 exactly 讲佢阿 Fennel 呢个武器叫咩名，同埋喺边度嚟嘅。但系佢嘅讲就系话咧，阿 Fennel 呢个把武器咧。是那個 material 鑄造呢是跟 Stormbreaker 一樣的。 哦、Stormbreaker 是一個死的星的核心靈。 是在那個諸如星上面鑄造的嘛。即是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很大程度上呢是啊 ,Fennel 呢是叫諸如星是幫他鑄造這把長的間尺除了武器啦。跟住大家記不記得呢上一集在 Infinity War 裡面呢諸如星那個唯一了死的那個領袖咧，嗰個侏儒咧就講話咧，佢亦都不幫 Fennel 咧鑄造一個無限手套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但其實呢度有段古講 嘅 喎。 咁就去翻你嘅漫畫嗰度嘅 喎。其實呢度有段古講，呢、這個電影度有段古講嘅，就係話咧，第一個侏儒星咧，呢、這個叫依傳呢個侏儒星咧，係屬於雷神佢嗰個 Asgard 保護其中一個九嘅領域啊，一個領域啊。 九嘅世界啊嘛。 係啦，咁啊。 因為佢有鬧過阿雷神，點解保護佢啊嘛？ 係啦，咁其實就係話咧，因為要講翻雷神第三集 Ragnarok 咧，就講就係話咧，阿叔你冇睇啦，你應該 冇啦，冇睇 係。就係講話咧，佢嗰、 那個 Netflix 有啊 ，Netflix 有， 好 Netflix 有，快啲睇，唔係一間佢 cut 嚟。跟住咧，就係講話咧，嗰、那個 Asgard 第三集裡面咪失手俾阿雷神個家姐 Hela 放嚟踩場嘅。 系啊， 所以变咗嗰个 Asgard 叫 Asgard 呢个角度咧，就负责守护九个领域噶嘛。当日佢失 Asgard 失咗能力嘅话咧，就变咗佢保护唔到其他九个领域，所以变咗其他个领域就失守啦。所以就话咧，嗰呢套戏个导演有提过就话咧失守，所以变到咧 Fennel 有机可乘，就去嗰个侏儒星啦。就攞嗰、那個叫佢殺曬諸如星所有嘅人，同埋叫佢做鑄造一個新嘅無限手套。 嗯， 哦，咁樣 係，所以呢度係有一個即係喺戲後邊有呢個劇情喺度嘅。 嗯， 唔係大家唔係點解係佢話係嗰個無限手套係嗰個諸如星上面鑄噶嘛，同埋佢嗰個 阿 Fennel 嗰個武器嗰、那個物料亦都喺係同個 Stormbreaker 同一個物料出嚟噶，但係好大程度上都係。侏儒星上面嗰班人製造噶嘛？ 係啊！我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啊 ，Cyrus 嗱，講翻嗰個 End Game 裏邊，其實比我想象中多氣氛嘅就係黑豹。喺漫畫裏邊係佢個定位係點嘅咧？其實 漫畫裏面太多 character 啦，黑豹上面係比較少啲嘅。 所以係咪因為黑豹舊年係差唔多係最收得嘅 Marvel 電影，所以？ 我覺得你 加翻啲氣氛俾 你。你覺得你係臨尾佢就話叫阿 Spiderman 俾嗰個 Infinity Gauntlet 我啦，我幫你送去個另外嗰邊啦。我諗都係有少少嘅。係啦，有少少嘅。 嗯。 咁啊，阿 Andy 佢嗰個好似玩緊 football 啫嘛，其實。 係啦，係。但係 我反而嗱呢度睇下先。我想問下你漫畫版入邊咧，佢個 Infinity War 咧？有冇 X 名嘅人存在 啊？有， 有，係。因為可能有啲人咧，即係都可能唔知，其實成個 Marvel 世界入邊咧 ，X 名嘅人同埋 Avenger 嘅人 係 同時間存在 啊 嘛。 冇錯。 係黑豹嘅老婆咧，其實就係 Storm 啊嘛，係暴風女神嚟嘛。 係嗱，咁啊又要講翻啦，又講少少啦。其實諗住收尾先講嘅，就係話咧。就係咧，Scarlet Witch， 即係你續集喺呢個 Avengers 續集裡面咪有啊 Scarlet Witch 同埋 Quicksilver 嘅， 係啊 ，Scarlet Witch 同埋 Quicksilver 喺電影裡面都提過，佢哋個老豆就係磁力王 Magneto 啊嘛， 嗯， 所以你話頭先你講嗰樣嘢喺 Marvel 世界裡面有好多 X-Men 係冇錯，係好多 character 啊嘛。咁所以其實講翻咧喺之後咧，你講緊 Marvel 已經收購咗 Fox 啊嘛 Fox 之前係擁有 X 名嘅版權噶嘛，咁我差唔多可以寫包單咧。 咁會唔會加埋 Deadpool 落 去？可以似你話。 佢而家已經有曬啲版權㗎啦， 因為 Fox 係有 Deadpool。 我 Deadpool 而家去拍緊第三集啦，已經係。佢而家磁力王一定會喺第時 MCU 入面一定會出現㗎嘛，一定係一定會嘅，因為佢係阿 Scarlet Witch 佢個老豆嚟㗎嘛，同埋同埋 Quicksilver 嘅老豆啊嘛，係啦。咁你講翻。除了呢套戲，仲有咩劇情？大家覺得係好睇咧？ 我自己本身咧，我其實係幾 expect 佢係會多啲動作嘅，即係冇辦法呢套戲三個鐘嘅大佬，咁我梗係想佢會多啲打啊或者點㗎啦。 係啦，其實如果講翻咧，呢個動作場面或者 entertainment 嗰個 level 咧，其實上一集 Infinity War 好睇啲嘅。 上 集 系打得好睇 啊！因為其實我睇 Endgame 之後，我係翻去 Netflix 睇翻 Infinity War。 我都係，我都係 感覺上係好似兩個導演拍咁。 但其實係同一個導演。但係佢嗰個動作場面雖然打得勁之外咧，但係佢真係有劇情，同埋你有嗰個阿雷神佢嗰個珠如星鑄造嗰、那個鑄造嗰個 Stormbreaker 到佢鏟翻落嚟地球嗰一幕係其中一幕最好睇嘅。 哦， 係 啊，嗰幕佢雷神一落嚟，跟住揸揸住好地圖炮，上一集最型嘅真係雷神。 係啊，所以 係啊，Walker 仲要騎住一個球，跟住一腳踢落去地下度，哇！全部地圖炮拍劈曬嗰。 喂，我諗 幾爽啊！ 我諗呢套戲入邊，大家喺度都睇，就即刻喺戲院就即刻拍曬手啊！ 拍曬手，勁，即係全部喺度嗌啊！ 係啊！ 我記得我上次睇《Infinity War》，其實都已經套戲已經上咗幾個禮拜之後先去睇嘅。 係 嗰陣時戲院入邊都唔算話好多人㗎啦， 都似拍手。 嗰一幕都大家一齊嗌嘅， 係啊， 太勁嘅真係。 係啊，但係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如果就話呢個娛樂性啊，或者嗰個戲劇嘅連貫性啊，或者嗰個速度咧，係佢去得好快，同埋去得好有娛樂性嘅上一套 《Infinity War》就有啲似。有啲似Captain America 嘅第三集，我覺得嗰個 Civil War 嚇嗰、 那個 好 睇，嗰節奏啊有啲似。 唔係因為咁嘅，佢哋即係其實啲人都係咁講咧 ，Marvel 入邊咧嗰啲戲咧，嗰有一套戲入邊咧好睇嘅咧，都係嗰兩個演法㗎。即係其實我係好中意Cap 二啊。 係，因為咧呢 佢好實，好真係拍得好實在，好，即係佢唔會話好超乎現實嗰啲咁樣樣啊。 但係 超能力啊嗰啲咁。 係 Captain America 開頭我睇第一次嘅時候，第二集嘅開頭，我覺得麻麻地，但我睇翻第二次睇，覺得好睇。 Winter Soldier 係跌咗 walk 嘅，我自己覺得。 有啲 walk， 你嘅反而覺得跌咗 walk。但係因為 Winter Soldier 入邊佢講啲嘢咧，其實係少少講緊政治，有政治性嘅。 嗯。 係，因為第二集咧，佢係好牽涉到好多陰謀論嗰啲嘢啊，同埋 你記得啲今集 N， 今集 N 好似特工片咁拍， 係冇錯，同埋今集 N Game 裡面咧，未有一場 Captain America 喺嗰、那個升降機入邊咧， 哦係，嗰度正嗰度 佢講咗一句話 ，Hell Hydra 啊嘛。 哇！嗰個係回應翻漫畫嘛，因為其實之前近排，因為佢咪出咗套漫畫係話Captain 係九頭蛇啲人嚟嘛。 係啦，因為咧 嗰 啲漫畫係上年我有買，嗰套漫畫好正嘅，但係嗰個漫畫最後咧 end up 就係話咧變咗有兩個 Captain America。 哦 ，OK。 但係佢呢套漫畫裡面開頭嘅意思就係話咧有一班壞人。佢有班有嗰個神定知乜嘢咧，將嗰個 Captain America 嗰個潛意識就改變咗，變咗令到佢咧以為自己本身係屬於 Hydra 裏面一個組織嘅一個人員嚟嘅，即係其實將佢變咗壞人。係。咁咧就變咗壞人咧，就用呢個 Hydra 嗰個國家咧，成個 take over 咗全個地球。 哦，咁樣嘅。 嗱，中間裏面有好多陰謀嘅，譬如話咧，就將咧Captain Marvel 咧就引去咗佢宇宙度，同埋有另外一班 superhero 就打。你知唔知道？你知道Thanos 入邊咧，咪有好多嗰啲流落叫 Chitauri 嘅，佢就打咗 Chitauri 喺宇宙度。跟住咧就將地球咧，佢 set up 咗一個 defense system 咧，就好似一個罩咁樣，一個罩啫，就封住咗地球。 嗯。 同一時間就唔俾 Captain Marvel 同埋其他 superhero 咧 翻去地球就救嗰啲其他人。 哦， 咁啊 Captain America 咧就變咗Hydra 入邊嘅 Supreme Leader， 做 something like that 個 title 就咁啦。佢就變咗 Hydra 嘅 最高部分大佬。 係啦，咁佢就 take over 咗。 即係至尊嚟㗎，佢係至尊。 係至尊，佢係至尊，係啦。咁收尾大家咁啲劇情就唔再講啦，就係、是、大致上係咁啦。收尾咁都係佢都輸咗啦。但收尾 at the end 就變咗有兩 Captain America。 哦，明白明白。 不過你講翻其實廿一 都其實係正㗎，佢喺入邊講嗰句真係，其實佢呢一集咧，佢頭嗰兩個鐘咧係要回應翻好多嘢，譬如回應翻之前嗰廿一套戲啊，即係之前嗰二十套戲啊，同埋回應翻甚至乎漫畫入邊嗰啲劇情啊咁樣嘅。 係。咁其實新年想做 咩？我想講話廿一套戲裏面，其實我最中意睇就係 Captain America 嘅第一集。 我都係， 唔知點解。 唔係，我都係 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同埋 Iron Man 第一集。但 Iron Man 第一集冇嘢講啊。 啊。 同埋 Iron Man 第一集咧，佢嗰啲你睇翻電視上睇咧，佢嗰啲 CG 咧做得都係好，都係好乸勁啊！你講十一年前。 哦。係啊，真係其實啦，唔知啊，我想問下你哋啦，你。雖然啊，今年唔會睇曬，唔係話睇曬咁多集嘅 Marvel 嘅戲啊，但係你都係真係有睇過第一集嘅Iron Man， 係啦係啦， 同埋對比翻依家嗰啲 Iron Man 咧，其實我覺得佢依家嗰啲 CG 咧係跌落或者 hea 咗咯，我覺得。 我諗係第一集嗰、那個其實有 實在啊， 其實有少少咧，你覺唔覺得似咧《變形金剛》第一集啊電影？ 係啊，我就係想咁講啦。 系啦， 變形金剛第一集咧，佢嗰啲車變形嗰下真係震撼噶。 係啦， 你對比翻第四、第五集啊，尤其是第四集咧，佢啲色通啊，同埋佢啲變形嗰啲反光咧， 係 做得太過驚啊！ 可能有少少交功課或者 hea 做啊。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你對比翻喎，你係退步曬喎，其實 唔係退步嘅，其實係其他嗰啲戲做得更好嘅。 唔係，其實唔係退步，我哋。即係講可能講咧係先入為主 啊， 但其實即係 Iron Man 第一集係你睇翻個電視睇翻咧，佢、你睇下 Iron Man 佢著嗰套衫嗰啲機啊點樣轉啊咁剩咧，佢點樣著嗰套衫咧，嗰套係好靚，我好正， 真係做得好真嗰陣，即係嗰陣時你會覺得真係有可能做到呢樣嘢咯。 係啦，咁相對嚟講，你而家你中國嗰啲電影科幻片啊，你人哋呢個美國十一年前 Iron Man 第一集都你都追唔到嗰啲特技。你點追真係？ 韓國都追唔到，即係日韓嗰啲追唔到，即係呢個就冇計。 你要知，即係其實嗰陣時拍 Iron Man 第一集咧，佢 Marvel 成間公司係咁，即係佢真係 show hand 咁樣去拍呢套戲。 係啊， 佢賭喎真係。 省正嘅招牌噶嘛，即係嗰個創業狀。 同埋嗰個導演咧，有第二個導演咧，就係、 是、Happy。 阿 Happy 就係 Happy 嗰、那個佢個長蟲揸車過嚟㗎。 哦， 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有好多，即係好多感情嘅，即係呢套戲係 Iron Man 第一集係真係好多 MCU fans 裏面咧係好中意嘅。 嗯， 係，我真係好中意嗰一集，我真係好中意第一集嗰個好感動，其實可以真係好現實咯，將啲嘢做到。 係啦，同埋真係同埋佢演繹得 justify 到呢個 Tony Stark 係點樣，佢個內心點轉變啊？其實有少少同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咧，佢嗰個內心戲咧，佢係交得好好，同埋即係你會相信你要 follow 呢個人物啊嘛。 因為 Captain America 好易代入噶嘛。 係， 因為佢係一個 underdog， 即係差唔多係俾人欺凌啊咁樣係嘛？ 係啊， 咁啊就好易代入翻一般美國人嘅思想。 小人物小人物變咗有一個 super power。 係啊。 有少少似 Ant-Man 亦都係一樣， 都係一樣，係啊， 係，但 Ant-Man 就真係搞笑嘅，其實。 但我覺得 Ant-Man 都本身個 budget 係低啲，係 低啲 嘅， 係 Ant-Man 係 低啲嘅，但其實真係好咯，我覺得，反正因為嗰套戲要上之前，好多人睇唔睇好噶嘛。 係啊，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咁一路咁講咧，其實你個 MCU 有一套裏面有幾多戲我都 recommend 嘅。但係講翻到啲今集套戲先啦。其實大家覺得嗰個，其實我覺得今集嗰套戲咧，我睇翻第二次咧，其實我都係覺得其實我好睇過第一次嘅。其實我如果我比翻咧，呢套 Endgame 咧比其他嗰廿一套呢套唔係一定係最好嘅。大家會唔會認同？ 哦，一定 唔係最好，係肯定唔係。 但係佢係點講咧？嗱，我首先我彈咗先啦。最後尾大戰，佢就算畫圈圈放曬啲人出嚟嗰一下咧，我嗰下第一次嘅感覺咧，我係好似睇 係咩啊？ 沙窩前傳嗰啲戲， 咩沙窩前 傳？好似好用一紮，用一紮。全部都是空的人出來咯， 即是複製好像個 Star Wars 前傳那些複製人侵略那些機械人咁樣出來， 是咯是咯，即是他是分批好像 發兵啊，不是我是 question 到，哇大佬你那班有沒有那麼多人啊，屌啦星， 是啊，因為他Benedict 在這裡問，即是Doctor Strange 在這裡問Wong夠不夠啊，Wong就在說你還研究啊這樣，不 是我其實有只有兩個可能性，就是話在嗰個 Wakanda 裏面 ，Black Panther 就班有成班嚟，其實都冇咁多人，再加埋喺 Doctor Strange 去找翻嗰啲魔術師嗰啲叫咩師都好啦，或者 Terry 可以講，即係嗰啲法師之類啦，巫師啦，其實都冇咁多人咧，屌下先， 仲有 切曬馬多啲， 佢連 Asgard 嗰啲人都嚟埋喎， 係咯 Asgard， 喂 Asgard。喂 ，Asgard 啲唔係死，喂 ，Time Out 唔係佢唔係死得曬嘅咩？ 係咯 ，Asgard 唔係淨係死得雷神同埋嗰個 Valkyrie 啫咩？係 咯，你要知道喎，佢冇粒綠色石嘅喎，佢冇粒Time Stone 喎，佢唔可以話超時間帶翻啲以前嗰啲人過嚟。 係喎，呢個係真係有一個 question mark， 但係呢度有少少，同埋佢嗰啲我睇第二次都睇唔到佢本身佢除。企咗後嗰班大佬後面咧，有咩 superhero， 真係好難睇到咯。 係嗱，你記得㗎嘛？因為佢哋之前話要上呢套戲之前咧，佢話會Endgame 咧會有好多 superhero。 曬馬 幾百幾個嘛。但係其實你睇翻 Endgame 最後尾嗰段，你真係有樣嘅出到聲嘅，都係嗰幾個啫嘛。 唔係都即係有啲根本就唔係 superhero 嚟嘅，都夾硬塞埋落去，都有都有十幾二十個嘅，真係。 喜劇之王嗰啲 Kelly Fan 嚟嘅。係，唔係因為佢嗰之前吹到好大㗎嘛，話要連埋有 X-Men 啊，跟住又有其他嗰啲咩？ 冇，因為 TV series 嗰啲。 唔係因為 要入 版權問題係嘛？ 因為佢正式好似係三月嗰陣時，定係二月嗰陣時，定一月嗰陣時咧，就已經 係。 喺 Marvel 喺個 Force 面攞曬翻嚟，但係已經係唔夠時間放落去啦。同埋你一放咗 X-Men 落去咧，就會搶咗本身嗰幾個 Avengers 嘅鏡頭噶嘛。呢樣 係呢樣係狼人都搶曬啦。 係啦，同埋你話有啲觀眾就係話有啲，同埋又見到香港有啲網台都講過就話嗰個導演要好小心分配今集裏面嗰啲。每一個 Avengers 氣氛， 但其實呢啲係好容易，因為佢第一集 Avengers 都係嗰六個啫嘛。 嗯， 係啊， 佢都係駕輕就熟啦，已經。 咪有一樣嘢有難度嘅就係佢要回應翻嗰十幾廿套戲啦，前因後果啦。 咁其實本身你如果有睇開嗰廿一套戲，嗰啲 fans 都大約佢知道佢點樣行噶啦。但係 唔係？但係呢套戲佢個年份係跳嚟跳去噶嘛？ 冇錯，我就 感覺上我好似同個 friend 吹水，我就話。明明睇緊《無間道》一二集，但第三集《終極無間》咧，嗰啲年份係跳嚟跳去嘅，就係因為要回應翻一二集裏面所發生嘅事。係 啊，點解無端端有梁朝偉嘅？ 所以你如果突然之間恰著咗咧，你真係跟唔翻 嘅。係啊，所以或者咧，我諗我揀咗有啲戲咧，其實之前有一套咧，我要揾一集再講咧，就話介紹下大家。睇返如果你之前冇睇過，有一套有十到八套呢都 值得睇。 係值得睇嘅。 即係有啲係一定睇，有啲就可以睇。 金牌 EB 五投资项目，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助你轻松攞绿卡。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品牌，万怡是万豪品牌当中最大最成功的品牌，目前全球超过1100个据点，梦使万怡是全新环保客制升级版，更上一层，投资安全有保障。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属于区域中心 EB 五投资案，这个意味着50万投资本金终于获取永久绿卡之后返还，担保品是土地酒店建筑许可执照，